向前方，向那里前方，离家说。

丝丝的声音，你笑得多清脆，有着最心粗厚的就是沙腰美。什么样的时装都还穿，什么样的歌儿套都会，沙腰美说那含羞草不知送给谁，沙腰美说那含羞草不知送给谁，不知送给谁，不知送给谁。 你从哪里来？你是哪里人？走过千年千禧的坎坷，那一生岁月沧桑的红尘，奔一生岁月沧桑的红尘。曾经一无所有，苍痛苦辣心酸，漂泊天涯为创业，四海为家求生存。山转水转心转，我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。 山转水转心不转，我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。 爱哈达达尼诺出去，相依是亲人，带着危楼古老的梦想，啊，捧出烟花。说的真诚，捧出烟花，自说的真诚。大眼鸡望看海来，全凭双手苦拼。风吹浮云走万里，数到千丈不离根。天边地边心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。